眼看这一展天下已经被冲杀的有些凌乱，这突然冲出的岳云公会却是又把局面给搅和了。何武的玩家像是一堵长城，突然从鞋里直插过来，硬生生截在了当间。一展天下的玩家对此早有准备，从容善人。赵玉哲眼看着快追到的目标又跑了，气得法术乱轰的。马太西风却不关心这个。 一展天下，你爱跑多远都没关系，问题是，你别带着BOSS跑啊。是的，贺武的玩家横在了呼啸山庄和一展天下之间，但呼啸山庄就那么愿意粘着和一展天下吗？当然不是，他们双方被切断，没人在乎。呼啸山庄在乎的是，他们和BOSS之间的联系也被岳云公会突出其来的这一横插给切开了。 还靠在角斗士维泰里乌斯附近的几个人都是零星的散乱在了对手的阵中，还没来得及做什么呢，就已经被对方的攻击给吞没了。马太西风眼瞅着一展天下的骑士团继续刷着挑衅，把角斗士维泰里乌斯越来越远，而他们呢，现在只有干瞪眼的份儿。 想瞬间就冲破贺武山庄精心准备的阵容，哪有那么简单？就算是赵玉哲这样的高手也不可能，更何况赵玉哲此时也有点失去耐心了，发泄般的乱轰，毫无章法，让马太西风根本无法指挥旁人跟他配合。再然后，分烟井忽然就不见了，跑哪儿去了？茫茫人堆。 马太西风一时间还真找不到，但现在他已经顾不上关心这个了。角斗士维泰里乌斯彻底脱离了他们的攻击，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团队对 BOSS 的仇恨会持续下降，一展天下彻底接管 BOSS 将会更加轻而易举。马太西风急了，哪里有心情在这里和岳云公费浪费时间呢？ 他仔细瞅了一眼一展天下逃离的方向，立刻指挥队伍佯装撤退。他是准备换个方向去截杀，就这样丢了 BOSS， 不甘心呐！这可是好容易才从霸气雄图和烟雨楼那里夺过来的。霸气雄图，烟雨楼，猛然想到这两家公会。 马太西风突然意识到，也不能无视这两家的存在啊！这两家也同样没放弃，借助赵玉哲的实力，从霸气雄图那边抢下 BOSS 后，霸气雄图一直在猛烈的反扑，烟雨楼也是虎视眈眈，呼啸山庄一直在努力抵抗着。但现在呢？马太西风这刚刚想起这一出。 视野里就看到了霸气雄图和烟雨楼两家的玩家，一展天下的突然插入，打乱了平衡。呼啸山庄为了应付他们，投入越来越多，此消彼长。面对这两家的一边，终于是招架不住了。马太西风当然没有自大到以为多了个赵玉哲就可以以一敌三。 但由于 BOSS 抢到了新手，杀的也很顺利，所以他计划就这样硬挺着将 BOSS 给强杀了。但没想到一展天下的人在叶秋大神的指挥会这么强，冲进来后二话没说，直接干翻他们的 MT、副T、3T， 揪了 BOSS 就走，让呼啸山庄一下子就被动了。局面没有进入他们所料想的僵持强上。 而是直接被人牵了鼻子，这种情况下，呼啸山庄哪里还顾得上霸气雄图和烟雨楼？霸气雄图和烟雨楼的目标当然也不是要把呼啸山庄怎么样，他们谋求的也是 BOSS。 一展天下突然插入，他们当然幸灾乐祸，觉得这下又有了可乘之机。 只是他们两家也没有想到，一展天下的动作居然如此之快，冲进来，杀出去，带走 BOSS， 根本不和他们缠斗。想要趁火打劫的两家，结果就这么眼看着 BOSS 被劫走了，两家也连忙来追，结果冲过来也是看到这样一幕。 人家安排有伏兵接应，一下子杀断了联系，彻底跑开了。这两家不用去抗岳云工会的冲杀，反应要快许多，立刻瞅着一展天下的去路绕道去了。马踏西风此时一看这两家玩家跑出的方向，立刻也知道这两家是打着什么主意，哪肯罢休，二话不说连忙也追。但他们就苦了，身后跟着岳云工会的人阴魂不散的，回身去打耽误时间，不理那不是等着被团灭。兵分那边还有霸气雄图，有烟雨楼这样的强敌，人少了怎么应付？而且经此一下，马踏西风这回可是没望，现在一展天下的人出来了，岳云工会的人出来了，但对方可还有两家工会的，鹤舞工会的人在哪儿呢？昭华工会的呢？马踏西风深深感到他们这帮同盟对抢 BOSS 平衡的破坏，看来这以后各家工会都会加派人数了，不然面对这四家联手的一窝蜂实在是太被动了。不过要多加人也是以后，这次却已经来不及。马踏西风最终决定还是兵分一部分和这边鹤舞工会的人周旋一下，另一部分先小心地追上去，对方那还有两家没露面呢。这两家马踏西风希望可以让霸气雄图和烟雨楼给撞了。事情的发展总算是顺了一回马踏西风的意，他带着一半人手去绕道去劫的时候，最终看到跑挺快的霸气雄图却是被昭华工会的人给拦了。霸气雄图的人倒是很猛，看起来是准备直接正面冲杀过去，他们的精英团战斗力确实很强，霸气雄图的玩家好多都是勇猛向前的彪悍爷们，这当然是和战队风格有关的。马踏西风当然不会上去凑热闹，带着团队继续绕，结果又见烟雨楼和鹤舞工会纠缠在了一起。烟雨楼就没那么强硬了，看起来是想把鹤舞工会的人给甩脱，但鹤舞工会就是死皮赖脸的要粘上去。马踏西风依然不会去凑，准备继续再绕，但是这一次他心里已经生起不祥的预感了。绕绕绕，自己这是在往哪儿绕？一展天下的人把 BOSS 带到哪儿去了，自己还知道吗？马踏西风想想之前看到的一展天下奔出的方向，再看看自己现在前进的方向，心一下子都凉了。他这才彻底明白人家这三家工会埋伏的意图，是在拦截吗？也是，但关键是在拖延时间。对方可没像他们呼啸山庄在局面大好的情况下就准备省事强杀，对手很小心，很谨慎，很狡猾，对追兵反复的拦截争取到了时间。终于一展天下的人把角斗士维泰里乌斯带哪儿去了，他们不知道了。 操，这破地图！ 马踏西风再次恼怒地骂了一句。这多拉克竞技场里大厂套中厂，中厂套小厂，各自分隔开了不说，经过岁月的洗礼还到处是勾勾欠欠的，看着这里像是笔直一道下去，先别得意，指不定这笔直一道上多少个坑，多少个洞，硬就给你搞出岔道来了。这样的破地图上藏身容易，找人难呢。一展天下百来人杀 BOSS， 目标虽大，但问题是角斗士维泰里乌斯的生命经过这么一番折腾也没剩多少了。一展天下那边仇恨一接管，估计没多会儿就可以把 BOSS 给灭了，现在再撤人出去找，找到再集合，那还来得及吗？马踏西风郁闷了，此时还有情报来说什么什么工会的人到了，但马踏西风知道现在来多少工会也没用了，他这里能收到消息，人家一展天下那边一样会注意到， 有意的回避下，足够争取到时间把角斗士维泰里乌斯给干掉了。煮熟的鸭子到底还是飞了呀。马特西风心下已经绝望了，看部下们还在焦急地东张西望，真不想坏了大家的心情。正思考着怎么开口，忽然又有消息道。马特西风没精打采地翻开一看，来消息的是分烟井赵玉哲的角色。来的消息没有文字，只有两串数字，一个逗号，这是一个坐标区。 啊， BOSS 的位置， 马太西风回道。 速度， 赵玉哲回道。马太西风一点都没介意他这生硬的态度，对于赵玉哲不太好的一些观感在这一瞬间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马上， 马太西风积极地回复了一下，而后大声吆喝着指引团队朝赵玉哲发来的坐标区冲去了。果然是高手，果然有才华，马太西风此时心里不住地想着，凭一己之力就找到了对方的位置，那个时候不见就是悄然跟上去了吗？马太西风心下不住地想着，他为呼啸有了这么一个有才的选手而高兴，更为飞走的鸭子又跳回来了而高兴。多拉克竞技场某处，一展天下一行人终于摆脱了所有纠缠，并终于顺利接管了 BOSS 的仇恨，所剩的人员也足够多，大家士气高涨，正准备将 BOSS 一举拿下的时候，分烟井这个元素法师突然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赵玉哲， 不少人立刻叫出来了。 嗯， 叶修疑惑了一下，之前赵玉哲被问到名的时候，他正忙着指挥战斗，没注意到这边已经揭露了身份。 最佳新人， 前方隔海沉声道。 哦，呼啸的那个是吧？ 叶修说。 对， 前方隔海十分戒备地打量着分烟井，对方看起来没有要冲上来的意思，毕竟他们人很多，一个人单挑这么多人，玩笑呢这是。不过虽如此，这家伙站得却也不远，有恃无恐的样子。 这阴魂不散的小孩，干掉吧。 叶修说。 你来。 前方隔海激动，高手要过招了。结果悟道君的视角转了过来。 大哥，我现在是牧师啊，你上。 大神，你别玩我呀。 前方隔海哭了，